愿用。 猜太多了啦。 但现实是这样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戏剧空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您欣赏了曹禺先生的名作《雷雨》的第一幕。今天节目里呢，我们请大家欣赏这部话剧的第二幕。这部话剧呢，是由夏纯导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剧中人四凤由胡宗温扮演，鲁贵由沈默扮演，鲁大海由李翔扮演，周冲由董行吉扮演，樊仪由吕恩扮演，周平由于世之扮演，周朴元由郑荣扮演，鲁世平由朱琳扮演。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这部话剧的第二幕。 第二幕，这天下午天气更加阴沉，也更加闷热。低沉潮湿的空气使人烦躁。周平来到客厅，望望书房和花园里都没有人，他就走到窗前，打开窗户，吹出一种奇怪的哨声。 有人吗？ 不，没有。来，你坐下。 老爷呢？ 在大客厅会客呢。 哎，总是这样偷偷摸摸的。 嗯。 你连叫我都不敢叫。 所以我才要离开这儿呢。 太太怪可怜的，为什么老爷回来，头一次见太太就发这么大的脾气？ 父亲一向是这样。他的话向来不能改的，他的意见就是法律。 我怕得很。 怕什么？ 我怕万一老爷知道了，我怕有一天你说过要把我们的事情告诉老爷的。 可怕的事还不在这儿。 还有什么？ 你没有听见过什么话吗？ 什么？没有。 你关于我，你没有听见过什么？ 没有啊。 你从来都没听见过什么？ 没有。你说什么？ 嗯，没什么，没什么。 我信你，我相信你以后永远不会骗我，这我就够了。哎，我刚才听你说你明天就要到矿上去。 我昨天晚上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你为什么不带我去？ 因为我不想带你去。 这边的事我早晚是要走的，太太今天说不定要辞掉我。 她要辞掉你？为什么？ 你不要问。 不，我要知道。 自然因为我做错了事。我想太太大概没有这个意思，也许是我瞎猜。平，你带我走好不好？ 不， 平，我好好的伺候你，我帮你缝衣服、烧饭、做菜，我都做得好。只要你叫我跟你在一块儿， 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外头是不成的。 凤儿，你难道看不出来我现在怎么能带你出去呢？这不都说的是孩子话。 你带我去，我不连累你。要是外面因为我说你的坏话，我立刻就走。你不要怕。 凤儿，你以为我就这么自私自利吗？你不该这么看我。我怕什么？这些年我的心都死了，我恨极了我自己。现在我好容易有一点生气了，我能放开胆子喜欢一个女人，我反而怕人家骂。那你让大家说吧，说周家的大少爷看上他家里面的女下人，怕什么？我喜欢他吗？ 你不要难过，你做了什么我都不怨你的。 你现在想什么？ 他又把前一个月的话跟我提了。 他说他要你。 不，他问我肯嫁他不肯。 那你呢？ 我说我喜了人家了。 那他没有问旁的？ 没有，他倒说他要供我上学。 上学？他真呆气。可是谁知道呢，听了他的话你也许很喜欢的。 你知道我不喜欢，我愿意老陪着你。 不过我已经快三十了，你才十八，我的将来不见得比他有希望，而且我还做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事。 你不要跟我瞎扯，我现在心里很难过，你得想出法子。他是个孩子，老这样装着腔对付他，我实在不喜欢。你又不让我跟他说明白。 我没有不叫你跟他说。 可是你每次见我跟他在一块儿，你的神气…… 那我的神气那自然是不快活的。我看见我最喜欢的女人时常跟旁人在一块儿，哪怕她是我的亲弟弟，我也不情愿。 你看你又扯到别处去了。你不要扯，你现在到底对我怎么样，你要跟我说明白呀。 我对你怎么样？ 嗯， 你要我说出来，你叫我怎么说呢？ 你别这样待我好不好？你明明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是你的，你还这样欺负人。 天哪， 我父亲只会跟人要钱，我哥哥瞧不起我，说我没有志气，我母亲如果知道了这件事，她一定不要我的。平，没有你就没有我，我哥哥我母亲他们也许有一天会不理我的。你不能够的，你不能够的。 不，夫人，你别这样了，你叫我好好的想一想。 我妈最疼我，我妈不愿意我在公馆里做事，我怕她万一看出你跟我的事，你又不是真心的，那我就伤了我妈的心了。还有， 不，夫人，你可不该这么疑心我呀。我告诉你，我今天晚上预备到你那儿去。 不，我妈今天回来。 那我们在旁的地方会一会好吗？ 不成，我妈今天晚上一定要跟我谈话的。 那不过我可明天早车就要走了。 你真不预备带我走 啊？孩子，那怎么成呢？ 那你让我想想。 我想我先一个人离开家，我过后再想法子跟父亲说明白，我把你接出来 也好吧。那今天晚上你只好到我家里来。爸爸跟妈一定在外房睡，哥哥总是不在家睡觉，我的房子在半夜里一定是空的。 那我来了还是先吹哨，听得清楚吗？ 嗯，我要是叫你来，我的窗户上一定有个灯，要是没有灯，那你千万不要来。 不要来？ 那就是我改了主意，我们家里一定有许多的人。 好，就这样，十一点钟。 嗯，十一点。 哎，我正要找你。哎，大少爷，您刚吃过饭？ 爸，找我有什么事啊？ 你妈来了。 啊，妈来了。 啊， 在哪儿啊？ 在门房，跟你哥哥刚见面，说着话呢。 啊，是啊。 哎， 思峰，见着你的母亲，替我问问好。 谢谢您，回头见。 大少爷，您是明天起身吗？让我送送您。 不用了，谢谢你。 平时总是您的心好，照顾着我们，您这一走啊，哎，我跟我这丫头都得惦记着您了。 哟，没钱花了吧？ 哎，大少爷，您这是开玩笑。哎，我说的是实话呀，四凤知道我背后总是说大少爷呀好的。 好吧。 哎， 没旁的事情吗？ 没事没事，我只是跟您商量一点闲玩儿。您知道四凤的妈来了，楼上的太太呀要见她。她太太，您下楼来了。哎，您的病完全好了，鲁官直惦记着呢。 哦，你下去吧。 是。 他上哪儿去了？ 谁？ 你父亲。 他有事情在会客。那弟弟呢？ 他只会哭，他走了。 是我要走了，我现在要收拾一下东西去。 等一会儿，我请你略微坐一坐。 什么事？ 有话说。我希望你明白方才的情形，这不是一天的事情。 是，父亲一向就是那样，他总是说一句就是一句。 可是人家说一句我就要听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 我明白。那么你顶好不听他的话就是了。 平，我盼望你还是从前那样诚恳的人，顶好不要学着现在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你知道我没有你在我的面前，这些日子我已经很痛苦。 所以我就要走了，不要再多见面，互相提醒我们最后悔的事情。 我不后悔，我向来做事没有后悔过。 我想我跟你很明白地表示过，这些日子我没有见你，我想你很明白。 很明白。 那么我就是个最糊涂最不明白的人，我后悔，我认为我生平做错一件大事，我对不起我自己，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我的父亲。 但是你最对不起的人你反而轻轻地忘了。 还有谁？ 你最对不起的是我，是你曾经引诱过的后母。 你疯了？ 你欠了我一笔债，你对我负着责任，你不能丢下我就一个人跑。 我认为你用这些字眼简直可怕，这种字句就不是在父亲这样体面的家庭里说。 父亲，父亲，你撇开你的父亲吧。体面？哼，你也说体面？我在你们这样体面的家庭已经18年了，周家的罪恶我听过，我见过，我做过，我始终不是你们周家的人，我做的事情我自己负责任，不像你们的祖父、叔祖同你们的好父亲，偷偷地做出许多可怕的事情，外面还是一副道德面孔、慈善家、社会上的好人物。 大家庭里面自然不能个个都是好人，不过我们这一房除了我自己 都一样。你父亲是第一个伪君子，他从前就引诱过一个下等人的姑娘。 你不要这样乱说话。 平，我请你再听清楚一点，你就是你父亲的私生子。 你瞎说，你有什么证据？ 请你问你体面的父亲，这是他15年前喝醉了的时候告诉我的。你就是这个年轻姑娘生的小孩，他因为你父亲又不要他，自己投河死了。 你简直……好好好，我都承认。那你预备怎么样啊？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你父亲对不起我， 他用同样的手段把我骗到你们家来，我逃不开，生了冲儿。十几年来，就像刚才一样的凶狠，把我渐渐的磨成了石头一样的死人。你突然从家乡出来，是你把我引到一条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是你引诱的我。 引诱？我请你不要用这两个字好不好？你知道当时的情形怎么样？ 你忘记了在这个屋子里半夜我哭的时候你说的话吗？你说你恨你的父亲，你说过你愿意他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 那你忘了，那是我年轻，我一时冲动才说出了那样糊涂的话。 你忘了，那时我虽然只比你大几岁，可总还是你的母亲。你知道你不该跟我说这种话吗？ 那年轻人一时糊涂做错了事情，你就不肯的原谅吗？ 这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我已经安安静静的在等死。一个人偏把我救活了又不理我，撇得我哭死，慢慢的渴死，让你说我该怎么办？ 那我也不知道，你来说吧。 我希望你不要走。 怎么？你要我陪着你在这样的家庭整天想着过去的罪恶，你要我活活的闷死吗？ 你既然知道这家庭可以闷死人，你怎么肯一个人走，把我留在这里？ 那你没有权利说这样的话，你是冲弟弟的母亲。 我不是。自从我把我的性命名誉交给了你，我什么都不顾了。我不是他的母亲，我不是，我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 如果你以为你不是我父亲的妻子，我还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你是你父亲的儿子。这些日子你特别不来看我，是怕你的父亲。 那也可以说是因为怕他才这样的吧。 那么这一次你到矿上去，也是学着你父亲的英雄榜样，把一个真正明白你爱你的人丢下不管吗？ 你要这么解释也未尝不可。 这么说你到底是你父亲的儿子。父亲的儿子。都是胆小怕事不值得人为他牺牲的东西，我恨着我没有早知道你。 那么你现在知道了？我对不起你，我已经同你很详细地解释过，我厌恶这种不自然的关系，我告诉你我厌恶。那你说我错，我承认，然而让我犯了这样的错，你也不能够完全不负一点责任呢。你是我认为最聪明最能了解人的女子，所以我想你最后总会原谅我。那我的态度，现在你骂我玩世不恭也好，不负责任也好，我告诉你，我盼望这一次谈话是我们最末一次谈话了。 等一等，我希望你明白我刚才说的话，我不是请求你，我盼望你用你的心想一想过去我们在这屋子里说的许多许多的话。一个女子，你记着不能受两代的欺负，你可以想一想。 我已经想得很透彻了，我想我自己心里这些天的痛苦你也不是不知道。好，请你让我走吧。 太太， 你来干什么？ 鲁妈来了好半天了。 谁？ 哦，我家里的太太不是要我叫她来见吗？ 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告诉我？ 我倒是想着，可是刚才瞧见太太跟大少爷说话，我没敢惊动你。 哦，你刚才在？ 我在大客厅伺候老爷会客呢。太太有什么事儿吗？ 没什么。 是。 那么你叫鲁妈进来吧。 是，我家里是个下等人，说话粗里粗气的，您可别见怪。 都是一样的人，我不过想见一见，谈谈闲话。 是，这是太太的恩典。哦，对了， 刚才老爷跟我说怕要下大雨，请太太把老爷那件旧雨衣拿出来。 四凤跟老爷捡的衣服，四凤不会拿吗？ 是啊，我也是这么说呀。您不是不舒服吗？可是老爷吩咐要太太自己拿。 好，我一会儿就拿来。 不，是老爷吩咐的，说现在就要，说不定老爷还要出去呢。 我这就去吧。 是啊。 嗯。你叫鲁妈进来，在这屋子里等一等。 是啊。 热极了，闷极了，这个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 啊，是，刚才小当差来说老爷催着要。 知道了，我叫程妈送去。 是啊。 妈，那边啊是喷水池。 哦， 那边是喷水池啊。 哎呀，走吧。 这儿啊是腾腾架 啊。 快点吧。 那边啊是金鱼池。 哦， 哎，太太呢？ 嗯，就下来。 妈，您先坐一会儿。妈，您累了吧？ 不累， 我给您倒一杯冰镇的凉开水来。 哦，不，四凤你别去，我不热。 嗨，凤，你给你妈拿瓶汽水来呀、啊，这儿公馆什么没有啊，一到夏天柠檬水、果子露、西瓜汤、橘子、香蕉、鲜荔枝，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哎，去去去。 凤，别去，别听你爸爸的话呀、啊、这是人家的东西。来，凤，你到我身旁边跟我多坐一会儿，回头跟我同这位周太太谈谈，比喝什么都强。 嗯，太太就会下来。你看你这一块白包头你还舍不得拿下来啊。 说了半天连我在火车上搭的白手巾都忘了取下来了。凤儿啊，你看我的脸脏吗？火车上的净是土啊。你看我的头发，不要叫人家笑。 妈，一点也不脏。妈，两年不见您，您还是这样。 凤儿，你看我的记性，谈了半天忘了把你顶喜欢的东西跟你拿出来了。 什么呀妈？ 你看一定喜欢的。 不，妈您先别打开，让我猜猜。 好，你猜吧。 小石娃娃。 不对，你太大了。 小粉扑子。 给你那个有什么用啊？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小针线盒。 差不多。 那你叫我打开。哦，顶针儿，妈，银顶针儿。爸，您看呢，您看呢。 嗯，好，好，好。 哎呀，这顶针太好了，这上头还镶个宝石。 哎，什么？给我看看。 您看。 嗯。 这是学校的校长太太送给我的，校长丢了个要紧的钱包，叫我拾着了还给他。校长的太太就非要送给我东西，拿出一大堆小首饰来叫我挑，送给我的女儿。我就捡出这一件拿来送给你，你看好不好啊？ 好，妈，我正要这个呢。 哟嘿，得了吧，这宝石啊是假的，你挑的正好。 真宝石在您手里也是假的。 凤儿，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 妈，您不知道，您不在这儿啊，爸爸就拿我撒气，净欺负我。 你看你们这点穷相，走到大家公馆不来看看人家的阔牌上，净在一边闲扯。四凤，你把你这两天做的衣裳拿出来给你妈看看。 妈不稀罕这个。 嘿，你不也有点首饰吗？拿出来呀、啊，给你妈开开眼，看看还是我对，还是把女儿关在家里对。 我临走的时候嘱咐过你，这两年写信的时候也总是不断地提醒过你 啊。 我说过， 我不愿意把我的女儿送到一个扩公馆里头叫人家使唤，你偏你哥哥呢？ 不是在门房里等着我们吗？ 不是等着你们，人家等着见老爷呢。去年我叫人给你捎个信，告诉你大海也在矿上找上了事儿了，这都是我在这儿嘀咕上的呀。 爸爸您别再扯了，您看哥哥去吧。 黑神他妈的，这孩子狗脾气我都忘了。哦对了，你们好好在这儿待一会儿，别乱动，太太一会儿就下来啊。 凤过来， 妈， 让妈好好的看看你。 妈您不会怪我吧？ 不不，坐了就坐了。不过为什么这两年你一个字也不告诉我？我到了家里才听见张大婶告诉我说你在这儿了。 妈我怕您生气，我怕您难过，我不敢告诉您。其实妈我们也不是什么富贵人家，我想就是像我这样帮人也没有什么关系。 不，你以为妈怕穷吗？怕人家笑我们穷吗？不孩子，妈最知道认命，妈最想得开。妈是怕你太年轻，容易一阵子犯糊涂。妈受过苦，妈知道的，你不懂啊孩子。哎，好了，我们今天不谈这些个了。哎，这家的太太真怪，她要找我来干什么？ 嗯，是啊。啊，不，妈，这太太呀，没有多少朋友，她听说妈也会写字、念书，也许觉得很相近，所以想请妈来谈谈。 哦。这个屋子倒是很雅致的，就是家具太旧了点了。 可不是，都是30年前的老东西了，听说是从前第一个太太啊，就是这大少爷的母亲顶爱的东西。 哦， 妈您看呢，这从前的家具多笨呢。 哎，窗户为什么还关上呢？ 这是我们老爷的怪脾气，一到夏天呢就要关窗户。 哦，凤儿，这屋子我好像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似的。 真的？ 嗯， 您大概是想我想的，梦里到过这儿。 对了，做梦似的。哎，这个地方好眼熟啊。 哟妈您怎么了？您别是受热了吧？我给您倒杯水去。 啊，不不你别去。真是真好像我的魂到过这儿似的。 妈您别瞎说了，您怎么到过这儿啊？他们是20年前才搬到这儿北方来的，那个时候您不是还在南方吗？ 不，我来过。这些个家具我想不起来我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了。 哎， 这个柜，这个 妈您看那个柜干什么呀？那就是从前死了的太太的东西。 哦，不能够，不能够的。 妈您别说话了，您快坐下歇一会儿吧。 不要紧的，凤儿。刚才我在门房听说这家里有两位少爷。 嗯，都很好，周家的人都很和气的。 周？这家人家姓周啊？ 妈您看您不是问着周家的门进来的吗？怎么会忘了呢？哦对了，您准是受热了，我给您倒水去。妈您看这就是大少爷的母亲，他们说呀长得还有点像我呢，可惜他死了。 啊，凤儿，你赶快给我拿点水来喝吧。 妈您怎么了？妈您坐一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去。 不不要紧的。 天哪，我是死了的人，这是真的吗？这张相片，这些个家具，怎么会呢？天底下的地方大得很呐、啊，怎么熬过这几十年，偏偏又把我这个可怜的孩子放回到他的家里？好不公平的天！ 您快喝一口。 啊，好，我再喝几口。 妈，您好一点了吗？ 凤儿啊，你现在就跟我回家去吧。 妈，您怎么了？ 妈， 哎， 谁叫你啊？太太。 妈， 哎， 你来，老爷的雨衣你这放在哪儿了？ 哎，我就来。 妈，您坐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好，你去吧。 哎，子凤呢？ 这儿的太太叫了去了。 哦，你回头告诉太太说雨衣找着了，不用送去了，老爷自己到这儿来穿，还有话跟太太说呢。 老爷要到这个屋里来？ 嗯。哎，你可说清楚了，别回头老爷来了太太不在，这老头又发脾气了。 你自己跟太太说去吧。 这上上下下许多底下人都得我支配，我忙不开，我不能等。 我要回去了 啊！ 我不见太太了。 为什么？我跟你说呀，太太这次叫你来，就徐玉儿的什么很要紧的事情跟你谈谈。 我要把四凤带走 啊， 叫她辞了这儿的。 怎么？你看你这一点，我不是，啊，太太。 四凤，你把那两件也拿出来，问问老爷要哪一件。 这就是四凤的妈吧？ 是， 叫你久等了。 等太太是应当的，太太准她来跟您请安，就是老大的面子了。 请坐呀，你来了好半天了。 不多一会儿，太太。 太太，把这三件雨衣都送到老爷那边去吗？ 刚才老爷说了，不用送去了，老爷自己到这儿来穿。还请太太等一会儿，老爷跟您有话说呢。 知道了。 是啊。 四凤，你到厨房把晚饭的菜看一看，告诉厨房一下。 是，太太。 老贵儿。 是啊。 告诉老爷说我同四凤的母亲谈话，回头再请他到这儿来。 是啊。 你还有什么事吗？ 今天早上老爷吩咐德国克大夫来。 二少爷告诉过我了。 是，刚才老爷吩咐了，说来了就请太太去看。 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是，太太。 坐下谈，不要客气。 我刚下火车就听说您要找我来见见您。 我常听司凤提到你，说你念过书，从前是个很好的人家。 司凤这孩子很傻，不懂事，这两年叫您多操心了。 不，他非常聪明，我也很喜欢他。这个孩子不应当叫他伺候人，应当替他找一个正当的出路。 是的，太太，我也是一直不愿意这个孩子帮人的。 这一点我很明白，我知道你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一看就看出是个直爽的，所以我不妨把请你来的原因现在跟你说一说。 太太，是不是我这小孩这两年有点叫人说闲话？ 不是，我先把我家里的情形说一说。我家里女人很少。 是， 老爷和两位少爷除了我跟一两个老妈子以外，其余用的都是南下人。 是的， 四凤年纪很轻。哦，她才19岁，是不是？ 18。 啊，那就对了，我好像记得她是比我的孩子大一岁的样子。 这样年轻的孩子在外边做事，人又长得挺秀气的。 太太，如果四凤有什么不检点的地方，请您千万不要瞒着我。 她很好的，我只是说说这个情形。我自己有一个儿子，他才17岁，恐怕刚才你在花园见过，是一个不十分懂事的孩子。 太太， 什么事？ 是柯大夫已经来了，现实在小客厅等着呢。 没有人陪着柯大夫吗？ 王局长刚走，老爷自己陪着呢。 告诉老爷， 是吧？ 是我没有病，我自己并没邀请医生来。 是太太， 你还站在那儿干什么？ 我怕太太还有什么旁的事要吩咐。 有，你跟老爷回完话之后，出去叫个电灯匠来。刚才我听说，花园藤萝架上的旧电线落下来了，走电，叫他赶快收拾一下，不要电了人。 是，太太。 怎么这个屋子又闷热起来了？陆奶奶，你还是坐呀。这些天，我就看着我那孩子有点奇怪，谁知这两天，他忽然跟我说他很喜欢四凤。 什么？ 他要帮助他学费，叫他上学。他还说这个孩子要娶四凤。 太太，请您别说下去了，我都明白了。 四凤比我的孩子大，四凤又是个很聪明的女孩子，这种情形， 我的孩子我总相信是个懂事明白大体的孩子，我向来不愿意他到大公馆来帮人，可是我信得过他，就是帮了这儿两年，我想他总不会做出一点糊涂事情。 罗奶奶，我也知道四凤是个明白的孩子，不过有了这种不幸的情形，我的意思是非常容易叫人发生误会的。 唉，今天我到这儿来，真是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回头我就预备带着四凤走，现在我就请您准了他的长假。 如果你以为这样办好，我也觉得很妥当的。不过有一层，我怕我那孩子有点傻气，他还是会找到你家里见四凤的。 您放心，我后悔得很，我不该把这个孩子一个人交给他父亲管的。明天我准离开此地，不会见着周家的人的。太太，我想现在就把我的女儿带走。 那么也好，回头我叫账房把工钱算出来，他的东西我可以派人给他送去，我有一箱子旧衣服，也可以带着去，留着他以后在家里穿。 唉，我的苦命的孩子。 卢奶奶不要伤心，如果钱上有什么问题，尽管到我这儿来，一定有办法。好好的带他回去，有你这样一个母亲教育他，自然比在这儿好的。 翻译，你怎么还不去啊？ 上哪儿？ 柯大夫在等着你，你不知道吗？ 柯大夫？谁是柯大夫？ 从前给你看病的柯大夫。 我现在没有病。 柯大夫是我在德国的好朋友，对于妇科很有研究，你的神经有点失常，他一定能治得好啊。 谁说我神经失常？你们为什么这样咒我？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我告诉你我没有病。 当着人这么胡喊乱闹，你自己有病偏偏要会病忌医，不肯叫医生治，你这不就是神经上的病态吗？ 我假如是有病，也不是医生治得好的。 站住，你上哪儿去啊？ 到楼上去啊。 你应当听话。 你你忘了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了。 来人呐！太太现在在楼上，你叫大少爷陪着柯大夫到楼上去给太太看病。 是老爷。 还有，叫大少爷告诉柯大夫，是我有点累，不陪他了。 是老爷。 这是太太找出来的雨衣吗？ 大概是。 不对不对，这都是新的，我要我的旧雨衣啊。你回头跟太太说。你不知道这间屋子底下人不准随便进来吗？ 不知道，老爷。 你是新来的下人？ 不是的，我是找我的女儿来。 你的女儿？ 四凤是我的女儿。 那你走错屋子了。 嗯。 窗户谁叫打开的？这是。你站一站。你贵姓啊？ 我姓鲁。 姓鲁。你的口音不像北方人呐。 对了，我不是的，我是江苏的。 你好像有点无锡的口音。 是，我自小就在无锡长大的。 无锡？啊，无锡呀、啊！你在无锡是什么时候啊？ 光绪20年，离现在30多年了。 30年前你在无锡？ 嗯，30多年前呢、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没有用洋火呢。 30多年前，是的，很远了。我想想，我大概是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无锡呢。 老爷是那个地方的人？ 嗯，无锡是个好地方。 嗯，好地方。 30年前你在无锡？ 是。 30年前在无锡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你知道吗？ 也许知道，不知道老爷问的是哪一件呢？ 很远了，提起来大家都忘了。 说不定也许会记得的。 我问过许多那个时候到过无锡的人，我想打听打听，我派人到无锡打听过，可是那个时候在无锡的人到现在不是老了就是死了，活着的多半是不知道的，或者忘了。不过也许凑巧你会知道，30年前在无锡有一家姓梅的。 姓梅的？ 啊，梅家有一位年轻的小姐，很贤惠也很规矩。有一天夜里忽然的投水死了，后来你知道吗？ 不敢说。 哦， 我倒认识一个年轻的姑娘，姓梅的。 哦，你说一说看。 可是她不是小姐，她也不贤惠，并且听说是不大规矩的。 也许你弄错了，不过你不妨说一说看。 这个梅姑娘倒是有一天晚上跳的河，可是不是她一个，她手里还抱着一个刚生下3天的男孩。听人说她生前是不大规矩的。 哦， 她是个下等人，不很守本分的。听说他跟那个时候周公馆的少爷有点不清白，生了2个儿子，生了第二个才3天，周少爷忽然的不要了他。大孩子他就留在周公馆，那个刚生的孩子他抱在怀里，在年30夜里投河死的。 哦， 他不是小姐，她是无锡周公馆梅妈的女儿，她叫世平。 你姓什么？ 我姓鲁。 世平，对了， 这个女孩子的尸首听说是有一个穷人见着给埋了，你可以打听到她的坟在哪儿吗？ 老爷问这些闲事干什么？ 这个人跟我们有一点亲戚。 亲戚？ 嗯，我们想把他的坟墓修一修。 哦，那用不着了。 怎么？ 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呢。 什么？ 他没有死。 他还在？ 嗯。 不会吧，我看见他河边上的衣服，那里面有他的绝命书。 可是他又被人救活了。 救活了？ 以后无锡的人是没有见着他，以为他在那天晚上死了。 那么他呢？ 一个人在外乡活着。 那个小孩呢？ 也活着。 你是谁呀？ 我是这儿四凤的妈呀。她现在老了，嫁给一个下等人，又生了个女孩，境况很不好。 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啊？ 我前几天还见着了她。 什么？她就在这儿此地？ 嗯，就在此地。 好。 怎么，老爷，您想见一见他吗？ 不，不用。 人命很苦，离开了周家，周家的少爷就娶了一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他一个单身人，无亲无故，带着个孩子在外乡，什么事情都做，讨饭，缝衣服，当老妈子，在学校里头伺候人。 他为什么不再找到周家？ 大概他是不愿意吧。为了他自己的孩子，他嫁过两次。 啊，以后他又嫁过两次？ 嗯，都是很下等的人。哼，他遇人都很不如意。老爷，您想帮一帮他吗？ 好，你先下去吧。 老爷，没事了。 你告诉四凤，叫他把我张木箱子的那件旧雨衣拿出来，顺便把那箱子里几件旧衬衣也捡出来。 旧衬衣？ 嗯，你告诉他，在我那顶老的箱子里，纺绸的衬衣没有领子的。 哦，老爷，那种绸衬衣不是一共有五件？你要哪一件呢？ 要哪一件？ 不是有一件在右袖襟上有个烧破的窟窿，后来用丝线绣成的一朵梅花补上的。 梅花？ 旁边还绣着一个瓶子。 啊，你是？ 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 啊，视频？怎么是你呀？ 你自然想不到，世平的相貌有一天老得连你都认不出来了。 你来干什么？ 不是我要来的。 谁指使你来的？ 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30年的功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 我没有找你，我以为你早死了，我没有想到今天会到这儿来，这是天要我在这儿要遇见你的。 你可以冷静一点，现在你我都是有子女的人了，如果你觉得心里有委屈，这么大年纪，我们可以先不必哭哭啼啼的。 我的眼泪早就哭干了，我没有委屈，我有的是恨，是悔，是这30年一天一天我自己受的苦。你大概已经忘了你自己做的事情了。30年前过年30的晚上，我生下你的第二个儿子才3天，你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你们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 从前的旧恩怨过了几十年了，又何必再提呢？ 那是因为周大少爷一帆风顺，现在也是社会上的好人物。可是我 自从被你们家赶出来以后，我没有死成，我可把我的母亲给气死了。我亲生的两个孩子，你们又逼着我留在你们家里。 你的第二个孩子你不是已经抱走了吗？ 那是因为你们老太太看着孩子快要死了才叫我带走的。我觉得我像是在做梦啊。 我看过去的事不必再提起来吧。 我要提，我要提，我已经闷了30年了。你结了婚就搬了家，我以为这一辈子也见不着你了，谁知道我自己的孩子偏偏又跑到周家来。 怪不得侍奉怎么像你呀、啊、 我伺候你，我生的孩子在伺候你生的少爷们，这是我的报应啊，我的报应。 你静一静，你把脑子放清醒一点，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是死了。你以为一个人做了一件于心不忍的事就会忘了吗？你看这些个家具都是你从前顶喜欢的东西，多少年来我总是留着为着纪念你呀、啊。你的生日4月18，每年我都记得，一切都按着你是正式嫁过周家的人来看，甚至于你因为生平而受了病总要关窗户，这些习惯我都保留着，为的是不忘你，弥补我的罪过。 现在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这些傻话请你不必再提了。 那更好了，那么我们可以明明白白地谈一谈。 不过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话很多，我看你的性情好像是没有大改。鲁贵像是个很不老实的人呐、啊。 你不用怕，他永远不会知道的。 那双方面都好，还有我要问你的，你自己带走的儿子在哪儿？ 他在你的矿上做工。 我问他现在在哪儿？ 就在门房等着见你。 什么？鲁大海？他？我的儿子？ 就是他，他跟你现在完完全全是两样的人了。 怎么说？我自己的亲骨肉在矿上鼓动罢工反对我。 你不要以为他还会认你做父亲。 好，痛痛快快的，你现在要多少钱吧？ 什么？ 留着你养老啊。 你以为我是故意为了敲诈你才来的吗？ 也好，我们暂且不提这一层。那么我先说我的意思，你听着，鲁贵我现在要辞退，四凤也要回家。不过 你不用怕，你以为我会用这样的关系来敲诈你吗？你放心，我不会的，一两天我就带着四凤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去。这是一场梦，这个地方我是绝对不会再待下去。 好得很，那么一切路费用费都归我担负。 什么？ 这与我的心也安一点呢。 你30年我一个人都过来了，现在我反而要用你的钱。 好好好，那么你现在要什么吧？ 我要点东西。 什么？你说吧。 我只要见一见我的平儿。 你想见他？ 他在哪儿啊？ 现在在楼上陪他的母亲看病，我叫他他就可以下来见你。不过是他很大了，并且他以为他的母亲早就死了的。 你以为我会哭哭啼啼的叫他来认母亲吗？我不会那样傻的，我难道不知道这样的母亲只会给自己的儿子丢人吗？我明白他的地位，他的教育不容他承认这样的母亲。这些年我也学乖了，我只是想看看他，他究竟还是我生的儿子。你不用怕，